好啦，欢迎嚟到第三节 Part Three 嘅《星光游学人之奇幻的通灵日记》。咁我继续有我 Amika 同埋我隔篱嘅嘉宾啦 ，Apple 啦，讲翻佢一啲唔系咁普通嘅经历啦。咁头先上一节就讲到咧，其实 Apple 就话其实觉得。慢慢學習下，即係喺人世間遊走呢，其實覺得好辛苦。其實呢個經歷呢，我相信所有聽眾呢，包括我 Amika 呢，其實都有類似嘅經歷，就係覺得嘩好艱辛，點解好似頭頭碰著黑咁樣嘅，點解會咁樣㗎，即係曾經都可能感覺其實我咪多餘呢，喺呢個世界度，我自己就一定有咁嘅諗法。咁但係其实即係回应返头先第一部分啦， Apple 分享过啦，我哋喺另一个空间星光平台想落嚟地球學習嗰陣时，我哋呢其实就唔会揀啲好轻轻嘅经历㗎嘛，其实。即係当然大家都想向高难度挑战啦，因为其实越多嘅历练或者越多嘅唔同嘅设定呢，其实代表住我哋可以有更多嘅學習，更多嘅体验啦。但当然我哋作为人嚟到呢度之后，大家都唔记得咗呢个系其实我哋嘅选择。咁所以中间其实有气馁系正常嘅。咁所以Apple 其实系咪后尾之后你就透过一啲我諗我哋嘅星光，我哋嘅模型嘅帮助啦，其实唔同嘅导师呢都唔会睇住我哋咁样气馁落去嘅。咁其实跟住你系点样呀？ 咁我其实呢喺我人世生命呢，我自己发现呢，我经历过好多濒死经历㗎。咁而点解次次都可以冇事呢？咁我早期就会觉得好似背后有一种神秘嘅力量 令你死得住。 係呀、究竟要我下一个站是有什么新发现呢？这样。咁到我记得是成长后，咁有一次有一个好强烈嘅真係濒死经历啦。咁係直情係个灵魂意识呢飘出咗呢个肉身啦、就去到另一个空呢个虚无嘅空间入面。咁我就见到好多嘅光体啦。咁、那个光点呢就全部都係我呢一生呢所有唔同阶段嘅画面。咁嗰个画面嘅排列就唔係话好似你睇电影咁顺序，就每一个光体入面嘅画面呢都系唔同时期系散乱咁飘埋嚟。 喺你周围身边。 係啦。咁我当时第一个感觉就想睇下自己身处喺边个空间囉。咁我个 focus 就向下一望啦，就发现我睇唔到我个肉身嘅。原来我只得一团意识。咁嗰陣时我系见到其中有一点画面，见到系原来当时我系应该系中暑啊，好严重啊，咁已经个灵魂飞咗出嚟，咁嗰下我就好似先至同呢个现实世界嘅自己嘅记忆联系翻，咁我先系谂吓乜，原来我死咗啦！当我过去世，当我过去之前嘅人生好唔如意嘅时候，好唔如意嘅时候咧，我就好想了断生命。当真系呢一下出现嘅时候，我个心就反而好彷徨。 点算啊？ 我个心就喺度谂，冇理由我咁年轻我就离开呢一个世间，同埋我突然间就会有咗有好多责任啊，涌上个心头啊！我人世间我明明应承过好好照顾我妈妈终老嘅，我做唔到。我喺呢个人世间，我每一日吸收地球咁多嘅恩惠啊，山川灵玉啊，江河大地啊，总之好环保主义啦。嗰阵时会觉得我系冇为呢个地球教室尽过一分力，我就咁走。反而我每一日喺度虚耗紧地球嘅资源嚟养活我，我就咁走。 同埋咁多抱怨系咪啊？ 系啊，咁嗰一刻咧，我个心好彷徨咯。咁、那个意识咧就唔知点。咁但係喺我身后呢，我感觉我个身后啦就有一团嘅声音，一个好清澈嘅声音就同我讲，你对于眼前呢个光景呢，你应该唔需要陌生㗎啦。因为呢你已经经历过好多生生世世嘅轮回啊。所以你呢就应该要放下你对人世间所有嘅执着牵挂呢，好好地呢应该係放轻所有嘅心神。全心全意投入眼前呢个空间，呢、這个好光亮嘅空间嚟嘅。咁前面有一个好光嘅，好似一个太阳咁嘅一团光，但呢个太阳系唔会 热嘅，反而有一种好似慈爱嘅力量， 好温暖， 系啦，就吸咗，好想吸引你投向，系啦，投过去，你好似觉得好似妈妈同仔女嗰种心灵状态咁，但呢一下我又受住现世间嗰啲画面，我就谂翻起我人世间我守咗好多诺言，我照顾唔到我屋企人。咁呢个时候我就好想再返返嚟啦。咁就都叫做有啲执到啦。咁之后我就真係可以返返嚟呢个现实世界。 你点同佢讲你咪我想继续留低。 我想留低。我想未完嘅责任，我想尽我嘅人世责任。咁呢个时候我就听到一啲好高频嘅声波啊。就嗡，一个好高频嘅嗡。 系嗡，好高频嘅嗡。嗡，我哋之前都讲过。 系啦，就嗡啊轰， 嗡啊轰， 系啦。咁咧，我就由一个好虚无嘅空间咧，就好似有一种电啊。电磁的力量呢就好急速咁将我呢喺一个虚无空间扯返埋嚟囉。 扯返个肉身度。 就係啦，就嗰一个一点嘅意识就再跳返入呢个肉身度。咁就咁我就慢慢喺呢个现实世界又苏醒返又冇事咁样，咁好开心。咁自从呢一个濒死经历好强烈出现过之后，我就发现我每晚瞓觉呢就会有一个神秘嘅光体啊，一个光嘅人啊，就会喺梦中入面呢就教我灵魂出窍啦。咁喺早期我会去睇灵界导师接触我，就会用一啲我认为最信赖嘅角色啊嘅画面啊嚟去示现俾我睇嚟帮我。咁当经历过濒死经历，佢我会觉得灵界导师会谂时机成熟啦，我唔需要再喺你面前伪装啦。 佢只系成个光球咁样喺隔篱出现就算啦。 嗱，佢最初就是一个光体嘅人形光体，咁我初初我个脑嘅意识就以为，唔通我睇得多啲外星影片，夜晚外星人嚟想绑架我，我当时系咁样去谂嘅。咁到后尾之后，佢就教咗我好多方法啦，咁就带我穿越好多唔同嘅时空啊，又去睇翻佢同我过去世嘅转世嘅缘分啦、 记忆啊咁样。 系啦，咁嗰一下我先知。原来一直以来在我生命很多危难当中呢，其实灵界导师是用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方法去导引我咯。 由那一刻开始我想渐渐地你就会觉得有一个很强的后盾啦，或者是隔离支持你啦，其实你的心是不是会定了很多 我就开始会去清晰咯，我会觉得有很多人世间得失呢 不要这么看得那么重。 是啊，其实你现在好像蚀底了，那背后其实你学习的意义是有几重的方向可以了解到咯。咁呢个时呢啲咁嘅内容呢都係喺穿越现实世界同埋喺灵界架构当中，令到我睇嘅事物就唔会係单方面非黑即白啊，或者係成功定失败啊。 係啊，落咗我哋三次元呢个空间嘅諗法囉。 係啊， 即係我諗從嗰次濒死嘅经历之后呢， Apple 应该有好大嘅转变。咁其实我叫 Apple 上嚟傾呢，其实唔係讲啊 Apple 有几咁犀利啊，或者当然佢好犀利啦，佢仲记得咁多嘢。咁但係其实係想都应返啦，我諗大家都记得我哋曾经有一集会係无形嘅帮助啦。咁其实我哋讲到其实有好多宇宙嘅帮助嘅，咁係可能係天使或者其他唔同嘅导师。咁其实我想讲返呢啲天使啊唔同嘅导师其实一直都在我哋身边出现。咁问题係我哋有几咁醒目啦，或者几咁觉知知道佢喺我哋身边出现呢。其实我回应返头先 Apple 讲呢，佢话瞓觉里面开始灵界导师呢其实就会同佢穿越好多唔同嘅时空唔同嘅角度呢，从中去学习一啲新嘅课题。其实我想讲呢，基本上我哋每个人呢瞓觉嗰陣时呢，某一部分嘅身体呢其实係去咗另一个去咗星光平台啦，或者其他唔同嘅时空领域里面呢係去学习㗎。其实我哋每晚瞓觉呢都好忙㗎，真係唔係身体上係休息，但意识里面呢其实我哋游走唔同嘅空间。咁所以其实我哋每个人都係星光游行。 人啦。咁但系唔同嘅咧，就系 Apple 佢特别好记性，佢记得佢瞓觉或者小朋友未嚟之前佢做过啲咩。就算系我自己都唔会记得咧，其实我喺瞓觉里面我学咗啲咩咁。但系其实尤其依家嘅能量咧，大家咁犀利咧，地球能量越嚟越多咧，其实基本上。每一日起身咧，都好似重新 reset 个我哋嘅意识咁嘅，基本上咁，所以其实系开始咧，渐渐咧，其实会更加有趣咧，因为转化会更加之快嘅。咁其实如果大家想继续知道Apple 有好多唔同嘅印记内容咧，佢唔同嘅分享咧，当然我欢迎你哋去佢嘅网上书店嗰度去 check 一下佢嗰本书啦。咁但系其实回应翻我哋呢个无极限地带呢一个节目啦，咁其实可能我冇拥有Apple 咁丰富嘅五感经验啊，同埋咁好嘅记性。但如果作为普通嘅听众，你又会有乜嘢寄语可以帮佢哋去令到佢哋更加联系到佢哋嘅内在智慧咧？其实 Apple 有冇啲咩可以同啲听众分享一下？ 其实分享呢，我只不过可以讲到我少少嘅感受咯。我其实而家我仲喺度不断咁学习紧嘅。 嗯，系啊。 我每一日都系跌跌碰碰咁去了解。我以前就好遮叹屋企嗰种关系组合。 嗯。 咁到而家你经历咗咁多啦，咁我反而呢就好珍惜。原来我有一个咁嘅关系组合， 可以俾你学习成长。 系啊，譬如喺我自细当中，我嘅父母系好严厉嘅。 嗯， 咁屋企好多大吵大闹嘅事发生过，咁我好嗟叹，点解我会喺一个咁嘅家庭成长？ 嗯， 同埋现实世间咁一啲烦恼已经好多啦，加埋我又要去面对一啲。二界空间的烦恼啦， 是啊，你比日常人多的嘛。 咁某程度上，我会觉得我呢个人世间就好孤立无援啊。 嗯， 我好似系一个被遗弃嘅，被另一个空间遗弃落嚟地球嘅弃婴咁样。咁但系喺经历咗咁多之后，我再回望翻我屋企一啲咁嘅，我认为唔中意嘅。人物安排的人世组合啦，我反而是很多谢他们咯。 嗯， 他们甘愿饰演一些坏分子的角色。 是啊，做丑角都挺惨。 是啊，来令我了解原来你自己都有很多你的人性缺点啊。 嗯。 咁而家我反而是会用一些包容的角度去看，因为每一个人的成长啊，为什么会演绎到你今日这个面貌这个性格呢，都是受着他每一个人的成长背景，他的经历，他一点一滴地去 create 他不同的性格人生出来的嘛。那经历过这么多东西之后，我反而呢是很珍惜曾经令到我觉得令我唞不过气我的妈妈，我妈妈同我的关系咯。 嗯， 咁我会觉得我一直以嚟咁紧张你嘅健康啊，或者咁紧张你嘅开心唔开心，但系喺佢眼中，佢会觉得你唔系我想，你俾唔到我想要嘅嘢咯。 嗯， 咁但系而家经历咗咁多之后啦，咁我发现咧。我好多谢我妈妈用佢呢一生嘅时光啦，因为我妈妈啱啱喺一月嘅时候就往生咗。 嗯， 咁我而家再睇翻我嘅妈妈嘅人世剧本，我会觉得我好多谢佢呢一生演绎咗一个咁 佢做好咗佢嘅角色系咪？ 系啊，佢好投入佢嘅角色，因为佢一个好中意遮怨啊，好唔满足嘅人，但系到后屘佢系。经历咗咁多事之后啦，佢系一个咧好容易满足咯， 即系佢就一个好大嘅转化，系咪？ 好识感恩嘅人。 嗯。 咁因为佢后期系因为中风， 嗯， 咁长年累月要喺床嗰度生活，咁有一段时间我同佢嘅关系好疏离嘅，咁喺经历过呢一件事之后，反而我同佢嘅关系系好亲密咗。佢俾我嘅感觉就系咧， 佢已经系我梦寐以求，我一直想要嘅妈妈。 嗯， 就喺病床嘅时候佢出现啦。 嗯， 佢唔再发脾气，唔再无理取闹，唔再遮怨，唔再去觉得样样嘢 都睇唔顺眼。 系啦，喺呢个时候，佢样样嘢，就算一件好细微嘅蛋糕，佢都觉得好好味。 嗯， 咁到后屘佢吞咽能力唔得啦，连唯一嘅人生乐趣食嘢。上天都要剝奪埋嘅时候呢、嗯、我个心好驚囉。咁、 嗯、 到佢而家走咗嘅时候啦，咁我就再睇返佢甘愿呢一生用一个咁悲惨嘅劇本去孭住一个咁悲惨咁嘅劇本，咁多缺点嘅性格安排俾自己。佢、 嗯、 係反而係令到我好似一面镜咁睇到你自己嘅不足。咁你系睇到喺佢嗰个经历，我就会更加珍惜我人世间每一步咯。 之后嘅每一步咧， 系啊，所以我而家睇嘢就唔会好似以前咁非黑即白，或者系你系错，我系啱嘅。 嗯， 反而我会识得真系体验到乜嘢叫做同理心咯。 嗯， 乜嘢叫做慈爱嘅心咯。咁其实每一日我仲喺度学习紧， 大家都系咁话啦。 多谢你嘅， 系咪啊？ 系。 咁其实简单咁讲啦，我谂佛家都有一句说话啦，每个人都系我哋嘅一面镜子啦。 系啊， 阿妈，你妈咪其实就系、是、都系做好佢镜子嘅角色啦，去反映翻你自己嘅能量啦，实相去俾你睇，令到你去作出呢个转化啦。除咗我谂，除咗你妈咪做转化之外，同样地你大家都大家周围嘅人其实都一起做出个转化，咁所以可以令到佢到之后个最近一两年啦，我谂佢嘅脾气变化咗好大啦。 系啊， 咁其实基本上咧，每一样嘢都系从我哋个心度走出嚟嘅。当你有呢个接纳咗啦，即系譬如 Apple 嘅分享，多谢佢嘅分享。其实讲翻俾我哋听咧，佢由之前好不忿啊，唔想接受地球呢、這个际遇环境经历啦。但佢唔记得咗，大家都系自己揀嚟㗎嘛。搞嘅。係咪 由初初以为好執到，到后咪觉得好遮叹。180度转变咯， 跟住由遮叹又变翻 好感恩 受同埋感恩咧，又系再系180度嘅转变啦。即系其实咧，我哋想讲翻系每个人都有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你嗰片天空系天堂，或者你选择你嗰片天空系地狱。咁视乎你唔同嘅选择，你周围嘅环境咧就会去根据你嘅选择而转变。咁即系 Apple， 虽然咁讲 ，Apple 佢有好多唔同嘅记忆或者唔同嘅感官，并不代表佢唔需要学习。大家都要记住，或者佢比常人佢嘅感受更加深，其实嘅学习难度咧一定系更加难嘅。咁所以好多谢佢今次上嚟分享翻佢嘅故仔啦。咁尤其头先佢分享佢同佢妈咪关系嗰一部分咧，其实本书里面咧就冇写到咁详细嘅，即系我好多谢佢啦。咁因为其实我相信每个读听众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人生课题嘅，基本上咁其实 Apple 其实我哋时间差唔多啦，你有冇一啲？最后嘅或者我下次会再请过你嘅，唔可以讲话最后嘅。喺呢一部分嚟讲系一啲嘅寄语可以俾到我哋啲听众。 意识创造实相，未来嘅风景系点，系要由我哋当下每一个嘅意识，每一刹那嘅意识转变，系去营造出嚟，系去创造出嚟 是啊，他讲得好好啊。咁其实就算 even 呢一刻，喂，我发脾气，我对住屋企人喺度咆哮，其实唔紧要噶。咁你同佢哋讲咗对唔住，或者你唔想讲对唔住都 OK 啊。你原谅咗自己先啦。咁你喺一下一刻，你可以转变你嘅意识噶嘛？你下一刻，你咪用另外一个意识去面对你周围嘅人咯。咁你一路都会继续不断咁样转变，真系好似打机咁噶。咁基本上系。 透过我哋自己嘅转向，外在环境就转向。至于你话我点样转变咗我呢、這个好怒气，或者我个人好火爆，或者我睇样样嘢都唔顺气，咁点算先？咁当然头先 Apple 都有同我分享过啦。其实好简单嘅，大家以为好简单嘅，其实冇用，其实系好有用嘅。就系咩咧？就系静坐啦。打坐啦，清空我哋嘅脑袋啦，去联系翻我哋自己嘅内在连结咧，其实都系好紧要嘅。 系啊， 系咪啊？ 系啊， 即系就算 Even 啊 Apple 佢啊，我哋觉得佢咩都见到，咩都感觉到，但系其实你基本上都要有 keep 住做呢个静坐嘅咩？ 要啊！我觉得静坐除咗可以养生之外咧，其实咧可以帮你个脑袋，帮你个意识咧，系一个清洁啦，净化你嘅能量啊，同埋你系更加咧有一个觉性嘅唤醒啊，你会更加了解自己嗰个心灵咯。 嗯，其实就系、是、如果大家唔知点样静坐咧，咁我欢迎大家再睇听翻我哋之前我同阿二汪嗰一集嘅系静坐唔知道嘅二三事啦、我又买了个白丝。咁其实好多谢 Apple 今次上嚟同我哋分享佢咁特别嘅故事啦。咁 Apple， 你仲有冇啲嘢想同听众讲啊？ 多谢大家支持，多谢阿 Mika， 你今次俾咗个机会我可以讲到一啲比较灵性嘅话题，多谢你。 嗯，我都好多谢佢肯接受我呢个邀请。记住啊，我系完全唔识佢噶，我系自己胆粗粗到去联络佢啦，邀请佢上嚟做嘉宾。咁对于我呢个咁新嘅节目咧，佢都肯上嚟咧，其实我真系好感恩，好多谢佢。咁好啦，呢集嘅时间差唔多啦，咁我都欢迎大家咧，如果对Apple 啦，又或者我哋呢集嘅内容咧，其实有任何嘅问题咧，可以喺 YouTube 嗰度留言嘅。咁其实咧，Apple 已经写紧佢第二本书啦，咁所以咧，大家就密切期待或者留意啦。咁我都会将Apple 嘅呢本书嘅资料咧，就 post 翻喺 YouTube 度嘅，咁大家可以去睇翻啦。咁时间真系差唔多啦。咁多谢 Apple， 再次多谢 Apple， 同埋多谢听众嘅收听。咁我哋下次再讲过啊，拜拜。